梅妃。 看到那蓝冰天的黑，是草原美丽的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鹤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娘儿来呀， 不好慌起来路见而不送老之子 呀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群凤冠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粒粒金圆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朵玉肚子青筋大少侠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